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85章，误入歧途。这是江瑶大惊，连忙拉着陆星月退后，两人神经紧绷地注视着那个探着头的女人，下意识地摆出了防卫的姿势。但他们很快又发现，那个女人不但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反倒依旧保持着探头的动作，死死地盯着两人，怎么看怎么诡异。陆星月观察了片刻，随即再次小心地从腰间摸出了焰火光珠，朝着女人的方向扔了过去。啪嗒一声，光珠清脆的落体声回荡在狭小的密道之中，晦暗不明的前方便立即被莹莹光芒所照亮。两人随即发现，前方的所谓朱熹大门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大门，只是一幅壁画而已。而那个探着头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人影，而是壁画上所绘的画像罢了。只见那壁画上的女子身着古代服饰，高额细目，乌发高盘，神情似笑非笑，从壁画的门后悄悄探出半个身子，像是在窥视着门外的来客，也像是在诱导着来客们到门后一探究竟。江瑶盯着眼前的女人画像看了片刻，不禁有点脊背发凉，他连忙移开视线，朝着密道四周张望着，但意外地发现周围竟然没有其他通路，眼前俨然是一道死胡同。奇怪，没路了。江瑶走到壁画前观察着，果然发现密道尽头的这幅壁画载体就是一堵石墙，而左右两边则是冰冷的石壁，没有任何出口。 不可能啊，明明是这个方向。 陆星月不死心，跟着上前使劲推了推这幢画着壁画的石墙，却发现石墙纹丝不动，顿时脸色也有些难看。 会不会走错路了？ 江瑶问道。 不会啊，我们一路走来也没有发现岔口，没理由走错的。 陆星月说着，有些急躁地在两旁的墙壁上摸索着什么，像是在寻找暗门。而江瑶倒是从最初的震惊中冷静了下来，他再次将视线投向面前那张诡异的壁画，脑海中忽然划过了一些某些似曾相识的画面。 妇人起门徒。 江瑶注视着眼前壁画中的朱门妇女，突然嘀咕了一句。 啊，你刚才说什么？ 陆星月转过头，有些惊讶地看向江瑶。 我师父曾告诉过我，古代墓葬中有一种装饰题材，这种题材的壁画画面基本要素为双扇大门，一半紧闭，一扇半开，门后探出一位起门的女性，将狭小的墓室空间通过暗示无限扩大，是古代墓中常见的题材。 江瑶说道。 而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壁画似乎正符合此类壁画的特征。 古墓的装饰壁画？可是这里是九泉寨城的皇城啊，哪来的古墓？ 陆星月质疑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这壁画 暗示着空间的扩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壁画后必有洞天呢？ 江瑶思忖着，再次走上前，借着焰火光珠的光芒，仔细观察起了眼前这幅诡异的壁画。壁画所用的油彩相当鲜艳，朱红的大门映衬着妇人明黄的长衫，再加上刻画的细致入微的人物表情，使得整个壁画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那妇人就将推开出门，将宾客引入其中。江瑶的视线来回扫过壁画，很快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壁画上下光滑的油彩表面反射着焰火光珠的光芒，而唯一与众不同的却是壁画上那妇人的右眼，漆黑一片，没有反射出任何微光。 这个右眼好奇怪，难不成里面别有乾坤？ 江瑶抬起手，似乎想摸向妇人的右眼，但又瞬间刹住了手。在不了解此处结构的现在，贸然触碰的话，万一触发什么机关可就麻烦了。而正当江瑶犹豫不决之时，一阵细微的响声却忽然从妇人右眼处传了出来。咔嗒， 不好！ 江瑶一惊，连忙退后数步，但出乎意料的是，壁画中非但没有窜出什么机关，反而开始轰鸣着向后退去。只见那壁画上的朱红大门竟然真的如石门一般徐徐打开，将门后一条长长的甬道展现在两人面前。 这是暗门？你是怎么打开的？ 陆星月目瞪口呆。 这我也…… 江瑶语塞，说实话，刚才的他真的是什么都没干。不过不管怎么样，找到路了就好，我们快走吧。陆星月原本有些阴郁的脸色顿时又兴奋了起来，急忙就要进入，却被江瑶一把拖住。 喂喂，你先别着急进啊，万一里面有机关怎么办？ 江瑶被陆星月如此莽撞的举动吓了一大跳，他感觉自从陆星月看到了自己拿出星旋盘之后，整个人似乎都有些不对劲，一种急躁充斥着他的左右，连他那一贯冷静机灵的头脑似乎也被那股急躁给冲散了，这种情况着实反常。 可是现在不走的话，难道就要僵在这里吗？ 陆星月收住了脚步，但依然难掩脸上的焦急。 也不是，但如果有能探路的东西就好了。 江瑶嘀咕着，他想到曾经自己能用电光石，或者应该说是用雷鸣石分离出一部分精神力，幻化成符咒进行探路，只是在雷鸣石已经破碎的现今，又能用什么办法分离精神力呢？话说回来，精神力其实是身体能量的一种，而自己体内的妖力也算是身体能量，如果能分用妖力具象化成探路符咒，是不是也能进行感知？ 都到这种时候了，不如就试试吧。 想到这里，江瑶心中顿时有了计较，他回忆着当初用雷鸣石幻化探路符咒时的状态，轻轻深吸了一口气，凭借感觉调动起体内的能量海洋，小心地从中引流，就好比在一个硕大的水库墙壁上凿了一个小小的豁口，引领着小溪一般的能量流灌输于右手之中。渐渐的， 一股淡淡的紫光从江瑶的手掌中逐渐浮现，而随着紫光的越聚越多，一道人形符咒开始凝聚成型，并随着江瑶手中的动作朝着前方石门之后飘然而出。 成功了，果然可行。 门后情形的感知随着探路符咒的前行不断进入江瑶的意识，林一旁的陆星月见状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竟然是稀有的感知系药力，给你助灵的到底是什么药？ 陆星月看着远去的探路符咒，满脸不可思议。 而且你之前不是说不会药力取向吗？ 啊，我就学你随便试了一下妖力巨象，想不到成功了。 江瑶含糊地应付着，顺便把陆星月前一个问题给忽略了过去。虽然当初凌雨台没有明说，但对于自己是接受了凶手之力的无色体质之人的事儿，江瑶觉得还是不要随便透露为好。 不过话说回来，感知，这也是凶兽之力的能力之一吗？但我在接受助灵之前，好像就能做到类似的事儿了。这究竟是…… 江瑶想了想，依然没有丝毫头绪。所幸陆星月此时一心只关注着门后的情况，倒也没有继续追问什么。江瑶稍稍松了口气。在判明门附近确实没有机关后，他轻轻俯下了身子，小心翼翼地跨入了石门之内。 这条甬道暂时安全，我们走吧。 江瑶回过头对着陆星月打了个手势，而后者也终于从短暂的惊讶后恢复了冷静，从腰间掏出了另一枚焰火光珠作为照明，随着江瑶一起走了进去。两人的身影渐渐远去，但两人不知道的是，就在焰火光珠的光芒彻底消失在甬道深处之时，那道壁画大门却开始慢慢自动合拢。嘎的一声，壁画大门终于恢复了原状，而与先前不同的是，壁画上的那个妇人早已换了一张脸，原本平和的微笑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裂开嘴阴森狰狞的冷笑。 呱呱呱， 蛙米忽然停下了脚步，晃悠着伪装成马腹模样的猪脑袋，有些茫然地左看右看。 好奇怪呀，怎么会？ 又怎么了？ 慵懒的女声从后方传来，只见一名妩媚少妇大摇大摆地踱步走上前，顺便一手一个把边上那两名被打晕的守卫扔进了这条皇城小巷的角落。 饕餮大人，那个，我感觉招魂幡的气息，好像…… 蛙面支支吾吾着，不断瞄着少妇的脸色，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好像什么？别告诉我你迷路了。 少妇不耐烦的眉头一扬，看得蛙面不由一阵心惊胆战。 呱呱呱，不是迷路，就是招魂幡的感知好像一下子断了。 蛙面的视线东瞟西瞟，心虚的不敢看向对面这名少妇，只是对方显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断了，哼，当初是谁向我保证说一定能找到人的？ 少妇的脸上依然是那副淡然的模样，只是话语中的压力却令蛙眠冷汗直流。 你该不会在耍我玩吧？ 饕餮大人，蛙眠绝对没有骗你，挂个口。 蛙眠吓得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就差给跪下了。 蛙眠之前真的感知到招魂幡就在前面这栋小破楼里，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 也就是说，感知被阻隔了吗？ 伪装成少妇的饕餮抬起头望向前方这栋古怪的富楼，似乎若有所思。这里能产生空间阻隔的地方只有一个，他们该不会真的跑进了那个最不该去的地方了吧？ 最不该去的地方？ 蛙眠不明白。 呱呱呱， 蛙眠眨着大眼睛好奇地问道。 这九泉寨城之所以被冠了九泉二字，就是因为它建在某个有去无回的魔窟九泉泉眼旧址之上，而这个泉眼旧址的位置恰好就在皇城之内。 饕餮说着脸色似乎有些阴沉。要是他们真进了九泉泉眼，那即便是我也救不了了。这小子竟给我来事儿！ 饕餮嘀咕着，忽然又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从前方收回了视线，朝着边上淡淡一瞥。 哼，不过现在嘛，得先解决点麻烦事儿。 饕餮转过身，目光掠过那些纷纷从角落中走出的佝偻身影，径直聚焦在了不远处穹顶上那名冷冷俯视着自己的长袍男子身上，嘴角微微勾起。 哟，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死妖。